下责任，今天又完成了一些，习惯了的重量成为我手撕的抚慰。天快亮了，不服输的心还在游荡，日出之前是否还有狂野的冒险。新世界的虚伪，我也好久没有对着镜子许愿，月光下我呼喊 Peter Pan， 全都知道永远。新世界的虚伪，我也好久没有对着镜子许愿，月光下我呼喊 Peter Pan， 全都知道永远。 Peter Pan 为我战斗，直到永远。 我爱上你到我发寒。

星球之际深深埋在我心底。担心我来，偏偏我还想念你。担心我来，计较我喜欢你。担心我来，只有白纸一份情。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底。 说到歌手啊，其实很多歌手唱歌的目的性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对于学友来说，他的目的就是唱歌，要有所得，当然有所付出和代价。一首歌之所以能够击中心扉，往往是和过去的事情有关，某种情绪和经历相关，其中包括多少的感情，谁也说不清。用张学友的话说，就是我怀疑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唱什么。 忘自己吧，并不复杂，这飞机。 都是一声叹息， 爱却是一种语气， 爱不能鼓足勇气， 害怕爱不够远，缘分继续， 说不出甜的话，不完美的真相， 你说我的心只想要你相信， 我才是你最难的爱情，像天上的约定，无法离的风景，生活一起任性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像天上的约定，紧贴着心跳的声音，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， 害怕爱不够远，缘分继续， 说不出甜的话，不完美的真相， 因为是我的心只想要你相信， 我在少林寺里的爱情，像天上的约定，无法离的风景，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像天上的约定，紧贴着心跳的声音，时间在这里和你我们 像天上的约定，如画里的风景，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 像天上的约定， 紧贴着心跳的声音， 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，像天上的约定，如画里的风景， 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 手牵手的约定， 紧贴着心跳的声音， 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。

舍不得把眼睛睁开，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，你放轻轻吹开一片海，还是绿色水草扬摆，我不想把眼睛睁开，你说的承诺不会更改，虽然你去去又来，对你的贪恋 再出发，我在每一个漆黑夜晚独自忧伤，害怕这十年却无法伪装，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，等待你给我

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藏有的激情，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无辜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说到歌王，我们回到张学友，他本身就是四大天王里最低调的一个。当刘德华仍在目前耕耘拍电影受伤，传言好时镜的郭富城八卦缠身，明明京剧迭出成为新一代的网红的时候，张学友则是稳定的几年发一张唱片，除了演唱会，几乎难在其他的综艺节目或者品牌活动中看到他的身影。 看世界茫茫交朋友，时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，卿卿我我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，真真假假人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 以音乐服人，以音乐示人，这就是歌手的坚持。但是学友呢，他是满身的灰尘的江湖中人吧，也是个凡夫俗子。他走街串巷，寻找是一种落魄的香港，有些惆怅，但是依然是自在的。他是一个侠影的高人，无需再取悦谁，唱歌就是唱歌，云烟过眼，直记今朝笑脸。 漫天的雪花随风飘洒，原白携手经过的年华，命运的壁画刻上天涯，转了身夕阳落，江河水不管流淌向哪里，我的思念不息，回忆越过山川的崎岖，在找寻着你斑驳的湖水，莲花江水梦过百千回，白色的春花开上枝桠，依稀开在你耳边的发，时间这一回有你奉陪，我心醉不后悔，河水不管流淌向哪里，我的思念不息，回忆越过山川的崎岖，在找寻着河水不管流淌向哪里，我的思念不息，回忆越过山川的崎岖，在找寻着斑驳的湖水，莲花江水梦过百千回，还是你最美，跟了这 你眼中的风格。

听的依然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节目最后呢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。我的新浪微博一直向您传开，因为这里有你会更美好。搜索雨辰主播，可以说一说自己对于音乐的心得，把我们当做你的朋友，常常陪伴你的朋友。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，马上要听到京城音乐吧。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，收集春天的细雨。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，记住你眼中的情意。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着我们最美丽的回忆。 是会睡在一起的世界。 这样不忍心挑剔、就这样不舍得放弃。虽然爱还有别的意义。